道不一样，啊，方向、目标、效果不相同，啊，我们用读诵的方法来修炼。那么想学哪一部经就念哪一部经，对于自己将来博学多闻的时候奠定了根基，这个利益很大。佛对我们的恩德非常之大，如果你有修学的功夫，你有相当的体会，你才越感觉到佛的恩德，我们永远报不尽。啊，佛对我们的期望，是希望我们快快成佛。是希望我们能够代佛弘法利生，因此讲经说法，出家人是专业的啊，好像这个学校教员呢，他是专业的。现在学校教授啊，专任教授，在家人是兼任的教授，啊，在家人能不能讲经呢？难，啊，而且要发心讲经。世尊在世的时候，他所示现的是出家身份，讲经说法，除他老人家之外，还有一尊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的维摩居士，他实现的是在家身份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的弘扬，出家人要讲经说法，在家人也要讲经说法啊。维摩居士讲经，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出家人，见到维摩长者，你看看《维摩诘经》上，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对释迦牟尼佛的礼节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佛教是教育。教育里面是老师第一大，尊师重道。老师不一定是出家身份，在家也是老师，决定不能说是我出家人不可以跟在家人学，没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家弟子就跟在家人学啊，佛常常叫他们听维摩居士讲经，就跟他学，也是维摩长者的弟子啊。现在我们佛门之衰，衰在是一出家呢，就好像自己天人师啊，应该要接受四众的供养了。这个应供是佛才是应供啊，我们哪有能力应供啊？凭什么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佛门是师道第一道，老师是第一道啊。在家居士可以身作讲经，但是一定要如法啊。什么如法呢？一定要受过菩萨戒啊。要不受菩萨戒呢，那就是白衣身作讲经了啊，这个就不如法。受过菩萨戒是在家菩萨，也大义，这大义就不是白义了。菩萨身作讲经，啊，维摩实现的是菩萨法，啊，所以一定呢，就发心出来讲经说法的， 在家同学们一定要受菩萨戒。啊，然后出来讲经弘法，这如法的。啊，我们玄奘大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没有不尊敬，没有不佩服的。玄奘大师当年在印度两个老师，啊，戒行论师出家人，还有一个圣极居士在家人。玄奘大师是出家身份的，两个老师，一个在家的，一个出家的。啊，这是必须要知道的，啊，绝对没有说这个在家人不能讲经说法，没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近代，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说法40多年，啊，对于台湾佛教影响力非常非常之大。我在台中那个时候，台中联社联友的名册有姓名、有地址的，有多少人啊？25万人。所以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要选台中市长，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不要宣传。为什么？基本的票源就25万了，一个人给你拿2票就差不多就100万人了，是不是？不用宣传的，只要说一个我想当市长就可以了，他就当上了。你说影响力多大？在家居士，啊，主持正法的道场，啊，那么现在，在泰国高相如居士，在温哥华冯公夏居士，都是法院教化一方，啊，冯老居士常年不断的讲经文。哪有居士不能讲经的？哪有居士不能主持道场的？啊！可是诸位要晓得，一定要主持正法，弘法利生，绝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对了。啊！如果假借佛教的名义去求名闻利养啊，那个果报在三途，决定不定。啊，所以这是要知道的，应当要发心，啊，要发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呢，改造命运，改造命运最快速、最有效果的，莫过于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成愿力。没有愿力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随着业力转，那就随着命运转了。愿力超过了业力，就叫尘愿再来，不一定说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来，现在马上就可以转变了。哎，一发大心的时候，这个愿力超过业力，马上就是尘愿再来的，就是愿力。强，超过了业力，这个命运就转过来了。啊，要发真正的道心，啊，给予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啊，这个转变快速。往年我们在台中求学，李老师非常慈悲，他年岁大，阅历深，看人看得太多。我们同学当中有这个面长得很薄的，他就特别招来，这孩子啊，你福薄啊，你短命啊。 能发心讲经啊，能不能发心讲经？唯有发心讲经啊，可以改变命运啊。我们同学当中有好几个啊，是老师特别找来劝他发心的啊。这个人短命的，这个福薄啊，看得出来，一看就看出来啊，教给他这个方法啊，所以这是慈悲到基础啊。这个三福幕后劝进行者，就是教我们弘法利生，不能讲一部经，讲一品，讲一章，甚至于经上讲啊，为人设四句偈，这都是属于讲经啊，时时刻刻不忘记劝人念佛，劝人学佛啊，这就是行菩萨道啊，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所以佛法呢，这个基础到这个时候才算是圆满啊。三福是我们修学大乘圆满的基础。那么以往以后，你修学哪一宗，或者修学某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啊。所以我们才明了，我们学佛了，学了很多年，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就是我们的地基没有建筑啊，就想盖大楼，这一盖了就倒掉了，再盖又倒掉了，始终盖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基础啊。这个三福啊，是给我们奠定基础。分离常非常重要啊，这绝不是局限于净宗法门，当然净宗不例外啊，净土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啊。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就像从前李老师说的，说我们台中莲社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李老师说也不过是2-3个而已啊。原因在哪里呢？就缺乏这个基础。那原因在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坚固基础，那就是古德所讲的万修万人去。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他那个修行是指的如理如法啊，这个样子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啊，真正的有信心。那么为什么我不劝大家念弥陀经？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如果是用它来修戒定慧，弥陀经太短了，时间太短了啊，这个摄心的时间不长。如果要讲经义，无量寿经太深了啊，诸位要看看要解，看看莲池大师的疏钞，你就晓得这个经典非常非常之深啊。要解，我过去从头到尾讲过2遍啊，第二遍呢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带啊，一次是90分钟的，总共讲了335次啊， 一部《弥陀经》所长，335个90分钟的代词，那是一部《弥陀经》啊！啊，《弥陀经》要解，我记得我讲的比较详细一次的是90个代词，啊，90分钟的代词有90个。现在要解，我再讲第三遍，第三遍大概超过400个单词，啊，还没讲完，啊，所以弥陀经很深很深啊，哎，看起来好像神话故事啊，字字句句都无量意啊，哎，无量寿经，特别是像莲居汇集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汇集的好啊。像云一本里面难懂的这些句子，他统统舍弃掉了。啊，五种云一本重新校订，重新编排。这个本子我们一看就会生欢喜心。啊，文艺好像并不深。很容易理解，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啊，经文不算太长，也不太短，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人呢的进修。啊，这个经念久了，信心自然清净。啊，我在这几天呢，会用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呢，把这个经给诸位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啊，所以一经选择这个读诵其他的经典呢，你就一直读下去。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呢，用这个本子非常之好。啊，你就用这个本子念这个本子，啊，念的遍数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修定的时间越长越好。我在台湾这个道场里面有不少同修啊，每一天念10遍，啊，还有念12遍的，啊，大概念10遍的都念得很熟了，总是念2、3年以上了，啊，大概半小时可以念一遍，啊，其中有一位同修是一位女居士，将近念1万步了。接近1万步，他一天念12步。啊，这个读经呢，台湾读经的风气，他的功德很大，实在讲就是他带动的。我劝人念呢，嘴巴说干了啊，没有几个人相信啊。哎，他劝人念呢，人家相信他的，那怎么会相信他的呢？他在没有念佛之前，一身的业障病，现在那个业障病全没有了。啊，没有学佛之前，他精神不能振作，每一天睡20个小时都睡不够，啊，坐在那里都打瞌睡，这个眼睛看字，看个3、4行，眼睛就痛。无量寿经大概念了有1000多遍的时候，他这些毛病通通都没有了。啊，而且睡眠少了，精神饱满。啊，许多这些病啊，通通都没有了。在从前没有一天不看医生、不吃药的，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有这样好的这个瑞相效果啊，大家看到了。哎，这个他这个毛病都是念经念好的，所以大家拼命都念经了。现在从台湾从南到北，不知道多少人都在那念，就是他的功德很大，不但自己这一身毛病没有了，而且带动了啊这个读诵的风气，啊，这非常非常之难得，啊。那么我常常讲经，这个录音带流通到大陆。大陆所听到我这个讲这个念诵无量寿经的效果，他们也念了， 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北京那边一些同学听了这个录音带，台湾人一天念十遍，他们也一天念十遍。他说我们不能落在后头啊，还有大家都比赛，好好事情。啊，所以这一部经呢，现在流通的量很大很大。今天送给你们这个本子，是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的馆长韩英居士，他从去年就生病，大概病了10个月，在前2个月最重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会好，都以为他要死了。病到最重的时候，法院印经消灾免难，印了1万部。他现在不但病好了，从前那些老毛病通通都没有了。啊，人是越来越年轻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人年轻了。啊，从前很胖，现在也瘦了，很年轻了，精神饱满。一切毛病的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这个经后的回向记载是他特别回向的。啊，病在重的时候他自己信心都没有了。啊，我在温哥华讲经，啊，打电话给他，劝他一定要有自信心。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这个病好了，我温哥华讲经完了之后，赶紧回到台湾去看他。啊，病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医生都说不可思议。啊，究竟害的什么病呢？医院还没有查出来，人好了。啊，那么他告诉我，病中也有一些境界，看到些鬼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六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他告诉我，病中也有一些境界，看到些鬼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六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病中时候有这些妖魔鬼怪来扰乱，还好，他在这个紧急关头啊，他还会念佛，这个就很难得。啊，所以诸位要知道，消灾、消业障，过去慈云灌顶法师，他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他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消业障力量最强大的，无过于智持名号，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方法都消不了的，啊，一切经、一切咒，通通消不了的业障，这一句佛号能消。这一句阿弥陀佛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啊，很可惜的是信的人很少。啊，到一有灾难的时候啊，这佛号不灵了，又去求有病了就求药师佛如来了，啊，赶紧请他来医病。啊，灾难来了赶紧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符号都丢掉，心就乱掉了，信心没有了，啊，哪里能得感应？就是感应道教啊，念佛的秘诀呢，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最透彻，也最明白。简单扼要啊，菩萨教给我们 净念相继，四个字，灭要净。如果心里面有夹杂，就不清净了，就不是净念了。心里面还有分别执着，还有怀疑，这个也不清净；还有忧虑牵挂，也不清净。相即是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这个净念相即这一句是念佛的秘诀。怎样念才有效果？怎样念才能够消业障？怎样念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破无明？才能够生智慧？才能够得一心？就是净念相即这一句。这个不能疏忽，不能够轻视的。法门之殊胜，经上讲得清楚。黄念祖居士注解里面也讲得清楚。无量寿经我讲过很多遍，大概每一讲一次的时候都有录音带留下来，所以那个录音带也很多，但是每一次所讲的都不相同，所以诸位如果是有时间，能够见到的通通都可以听听，次次讲的都不一样。那么这是说明我们修学这个基础入门究竟要从哪里入门。这些事情呢都搞清楚了，我们讲到什么叫修行。行是行为，行为就太多太多，真是无量无边，说不尽。佛呢，将一切行为呀，归纳为三大类，就是身、口、意。你造作一切行为，总出不了这三大类。身，身体呀，一举一动，这是身的行为。口是言语，意呀是念头，起心动念呢都造业都在那里都有行为起心动念。所以无量无边的行为呀不会超越这个三大类在佛法里面讲身业、口业、意业三业的行为。行为有了过失，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所以修行是修正三业行为。这个要搞清楚啊！我们念经是修行。我们拜佛是修行，那么除了念经拜佛之外呢，要不要修行呢？修行在哪里修啊？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的时候修。三业是意念是主宰呀，心清净，与身一定清净。身口清净呢，那个心未必清净所以心是主宰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心地也就是 要在起心动念处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以什么为标准呢？昨天跟大家讲过了，以觉正净为标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以这个为标准。那么究竟什么叫正？觉就是正，静就是正。什么叫觉？正就是觉，静就是觉。这个觉正净三个字，每一个字另外两个字可以解释这个字，所以是一二三，三个二一。我们下手既然是一二三，三二一，只要抓到一个就行了。佛法在中国有许多宗派，像禅宗，他在觉正经里面他抓觉，他走这个路子，好像我们这个大殿三个门，他走觉门进来，他选择这个门，这个门实在讲上根立志啊，他才能够保持长觉不迷啊。中下根性的人，这个门就走不进来。那为什么呢？他迷也不觉啊。这才有教下。教下像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这都是教下。教下走哪个门呢？走正门，正知正见。叫你读经，经典读多了，以佛的知见做我们的知见。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想法看法跟佛一不一样？如果跟佛一样，这是正确的；如果跟佛不一样，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成见舍弃，取佛的教诲。这就是用经典来修正我们的观念，这叫正门。这个门中下根性都能走，但是很长，你要读很多的经论。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又不愿意去念那么多的书，还有一个门叫净门，就清净心，净土啊，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不需要涉猎很多的经论，就专修清净心，心清净了，知见就正了，自然就觉了嘛。所以一个觉的人，禅宗这真正觉悟的人，心哪有不清净的？知见怎么会有错误？不可能。所以这一个得到了，三个同时都得到。所以才跟你说，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这三个门，只要从哪个门进来，那两个一样得到。一二三，三二一。所以这个三种三个门里面呢，走进门呢是最容易。因此，我们在三皈三宝里的专修清净心，这就行了。用什么方法来修清净心呢？用念经的方法，用持持名号的方法。所以读经念佛修什么？修清净心啊。这不读经不念佛了，他就胡思乱想了，这个妄念控制不住所以才教给你净念相继。目的就是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啊，把它打断掉。这叫功夫啊。心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那是德， 叫功德。你有功夫，自然就能够得到。得到智慧，智慧先行，事出世间，一切事理你自自然然通达明了，自自然然的处理得非常恰当，不会犯错过过错。所以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一切苦难都是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明了啊！我们想法、看法、做法错了，才有许多苦难的这个结果。假如我们一切都明了，一切都清楚，处理得非常恰当，哪里会有过失呢？我们自然能够得到幸福快乐，这也叫做修行。大众在一块共修，就像学校在一起上课一样。共修啊，是修学的理论、方法、仪式，最重要的是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以致用啊。离开佛堂，就把这个完全都忘掉了，这个没用处。佛堂就是课堂，学了之后啊，出去要用，要用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做佛法。佛法里面决定没有迷信。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一定要依照佛祖教给我们方法程序来修学，我们如果换一个方法，换一个程序，那要重新去试验了，到底有没有效果很难说啊，现在人。用西洋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法，也学了差不多将近几十年呢。但是几十年我们看不到效果，还不如中国的老方法好。老方法真正收到了效果。老方法用了几千年，经得起考验。也有一些年轻同修问我，我们读诵的时候可不可以看看注解？可以的。看看注解是吗？是调剂调剂。为什么呢？怕你的时候功夫不得力的时候，你得不到法喜，念久了会念得厌倦，这个就错误了。那么研究一点呢，调剂调剂也可以，但是一定是要以读诵为主，研究啊辅助，来帮助他，叫正坐双修可以的，用来辅助，那么这就是研究的时间呢要短一点，读诵的时间要长。日常越好，每天研究有2个小时就够了，不必再多先到清净之后，研究能够帮助你提早开智慧，它有这个作用，所以听经也是个好事情。听经，不要求解。听到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必去问，不要去想。为什么？我心修定，听经也修定，这就对了。一面听讲，一面在胡思乱想，这错了。 这个得不到效果。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读诵也好，念佛也好，听讲也好，通通都是修戒定慧，这就对了。决定不脱离戒定慧三学的范围，这是真正的用功，功夫才会得力。三学具体的开展呢，就是佛教的经典。三藏十二分教，我们今天所讲的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经藏、略藏、论藏，经藏偏重在定学，略藏偏重在戒学，论藏偏重在慧学。但是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一部经是专讲一样的，戒定慧三学同时都讲，就看哪一方面呢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每一部经论，诸位展开，里面都有戒定慧三学。古人怎么分类呢？就看他哪里讲的多，如果定讲的多，好，就把它编到经藏里面去，这个慧讲的多呢，分到论藏里面去，就是这样分法的。佛不可能单纯的三学就只讲一种的，没有的，三个都讲。所以我们的修学，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是戒定慧三学同时来修学。这个念佛三学具足，参禅也是三学具足，持咒还是三学具足。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三学具足的。我们对这个能够明了，能够认识清楚，自己心平心定了，不会再造业，不会再毁谤其他法门。不要以为我修净土念佛好，你那个念咒的是外道，那个批评他，这就造业了。这个就是菩萨戒里面自赞毁他，这个不但还是毁他，还毁谤三宝。因为所有一切法门都是世尊传下来的，所有一切经典都是佛说的，依照一切经论修行的人都证果的。一定要认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学佛的人一定要学《华严经》上无上三位善知识的修学态度。你看看无上三位善知识，他们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不相同。善财童子去参访，都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我为什么念佛？他为什么参禅？我不如他，他的根性比我利。他有能力参禅，我尊敬他；我没有能力参禅，我老实念佛，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无十三位善知识里头，找不到一个功高我慢的，找不到一个自己自夸谦视别人的，找不到。也是我们的好榜样是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心平气和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念佛三昧才能得到真实的智慧那修学的成绩才拿得到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